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秋月饼来一言儿，这是个什么计量单位？哎，这个很多朋友啊，尤其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了都知道，来一言儿啊，不是来一块儿，身体健康多挣钱儿，那必须的，改善生活嘛。实现个人人生的目标。对了，读报正好是饭点儿。昨天这个锄禾他没上班。那位说这个，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啊？这个我后来昨天啊，中秋节那天咱们节目直播。那么下了节目之后呢，我看了一眼聊天室，发现啊，大伙儿都在呢。是啊，啊，燕子呀，博荣啊，啊 ，JYP 呀，嘿，笑口常开啊，都在，都在是都在，毛毛都来了，单缺一人，锄禾，他没来。哦，我这想着这是。忙呢，哦，赶上这个过节是加班值班呢，啊，在外头执勤呢，对对对，这个招呼一声，大伙儿呢，现在呢方便的话呢，哎，可以一边听广播，一边进入聊天室。广播在哪儿呢？也在手机上，这个说过多少回了，手机上下载。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直接就听广播，手机就听，很方便。那当然最好有 WiFi 啊，对，这个下载这个之后呢，咱们话里话外读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，这就说到了有聊天室，就在听听上。您同时啊进入这聊天室，大家就成为好朋友了。哎，多聊天啊，多交流，广交朋友。另外呢，建议您呢，顺带手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说到这个，昨天是中秋啊，正日子呢，这个今儿是16啊，对。昨儿月亮是最圆的，今儿也不错啊。昨儿月饼是最好吃的，今儿也行。但是呢，这一上来，吃月饼吃了这么些年了啊。要说起来，各位啊，啊，当然也包括立新。哎呀，这月饼这个真是啊，太熟悉了。其实已经是连续好几个中秋啊，我就没吃月饼。对对，为什么呢？有原因啊。总之吧，一上来这就是提个建议，咱老说这个传统节日啊，传统文化之类的，也不能因为它是传统的啊，一丢丢都不能变，那时间长了那就是因循守旧了。哎，对了，跟这个传统本身是不是变味儿没关系。这个就说呀，一些个因应时代需求的、时代发展潮流的，哎，大家健康观念逐渐的变化的传统节日的，我说这个变革这应该有，必须有啊。老是又抻了，哟，老理儿是怎么规定的 啊哟，这个得出门得看黄历，你啊，那就成迷信了。呵呵，对，为什么说这个月饼呢？月饼需要改革啊。是啊，对了啊，当然确实也没有这个李姑娘这么吃的。哪儿的李姑娘？武汉的。她是这个，哎，这个过节没歇着，跟李欣似的。她是上班呢，这个可能是食堂啊，是停了呀，是怎么着吧，反正这过节呀、啊、有时候你要订个餐啊还是费劲啊，这那个又加班，公司里头怎么办呢？正好家里有月饼，带了几块出来。那个意思呢，嗨，这不是赶上过节吗？高兴高兴，有月饼啊，别浪费了，跟家了吃啊。这有时候家里人呢、啊、说实话啊，现在营养水平都提高了，都吃的挺好。平时什么蛋白质啊、碳水啊、啊维生素啊、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啊，什么健康的这个东西，哎，都吃的不少，有肉有菜有鱼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说为什么说这个传统节日它得变革。过去呀、啊、因为咱们这个农业国家、农业社会、农耕文明，很多的传统节日都跟吃有关。那、啊、当然这个也没什么褒贬，就说这个咱这个老理嘛，过去这个祖先的传承下来这个习惯嘛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说跟这个农业社会有关系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那会儿这个物质这方面啊，物质啊这方面的供给还跟今天那差太远，不能比。平时啊吃的没那么好啊，又哎到了年节了，这个咱得吃的稍微的油腻点啊。那搁今天，您天天都油腻，您这个到了年节您就不想油腻了啊，就不行，觉得太油腻了，受不了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说这个呢，就是涉及到这个咱们说这位，这是湖北武汉的李姑娘，真事儿，就这头几天的事情，过节工作忙，哎呀，这算了算了算了，图些省事儿，也不想下楼去什么买个什么什么餐呢、啊、是点个什么啊外卖，没那时间，连续三天加班啊，这过节这三天都没歇着，够可以的啊，也真是很辛苦。从家里带着这个月饼吃啊啊，咔着咔着咔着喝，连着三天在单位就是用月饼来这个解决啊，哼，饿了就吃月饼，吃完第三天，吃完之后到第三天上，嗯，李姑娘去医院了。怎么呢？哎呀，这肚子这个疼啊，呵，腹痛难忍。后来到了医院，这疼的这劲儿啊，说实话，这胃疼还真得重视。那尤其是那种，哎呀，不行，呵，疼的受不了了，这种情况赶紧去医院，别耽误。啊，包括又回去一边疼还头晕，哎，这个更麻烦。到医院大夫一看，哎，您这是胃出血。哟，怎么这么重啊？可说呢，连吃三天，拿这月饼充饥，就当这个晚餐了。啊，没说嘛，咔着咔着喝，恨不得早饭来一块儿，晌午来两块儿，啊，晚上不行干活累，来他三四块儿。月饼啊，你想。啊，说这个为什么呢？这再说这个油腻，月饼油腻吗？老觉着那个红烧肉油腻，其实不然。嘿嘿，对，红烧肉啊，说实话，你要问那营养师，人家还真推荐啊。当然您天天抡圆了吃，一天吃八斤，这也受不了，吃那么些，对呀，就是哎，偶尔的吃点红烧肉，这个不碍事，不会增加体重啊，加强锻炼就可以了。而且红烧肉里头还真是有些个东西，营养元素啊什么之类的，对咱们人体有好处啊。人就说嘛，说当年老人家说吃红烧肉补脑子，后来我一个从医的朋友跟我说，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啊。当然这个咱也不能一概而论啊，是说这个红烧肉补脑子，呵啊，玩命吃啊，一天三顿，哎，那这个您还得去医院了。就说什么都得适度。 那么这月饼跟红烧肉比起来，它油腻吗？油腻，甚至于比红烧肉还油腻，重油重糖。它这个油，它是打用这油酥啊打在这月饼这面里，活的面里头，你不像那个肉似的都在明面上，哎呦呵，这呵亮晶晶的，哎呀，红烧肉嘛，说的我都饿了啊！但愿今天我们食堂有红烧肉，哎，呵呵。但是这月饼表面上，你看这个，有时候还觉得你这有的咱北京那月饼好像是没有水的话干不呲咧的，告诉您说那里头那油是一点都不少，又是油还有糖，糖在里头。这油和糖搁一块儿，这您要是盯着吃，这胃受不了，尤其是胃本来就不好。咱就说这个这位姑娘，她平时应该啊，我这么猜，应该就是经常加班，公司里头996吗？即使不是996，她也是这个一到上班的时候真是顾不上吃顾不上喝，她忙啊。你别看一天到晚坐电脑前头喝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又打电脑，又做什么报表往上报，又是联系客户啊什么什么啊，这个各种的生意伙伴，哎呦啊，那个老总老板又交代，哎，赶紧把这弄了啊，赶紧跟他们联系，这个咱不行，这个真的和好啊，这批货得赶紧出，你瞧这一着急一上火，多数他顾不上，一个是顾不上吃，还有呢就是没那心思往那儿一坐，四平八稳的，啊，当然也就我就说啊，谁要是中午吃饭这饭点一边吃着饭，吃一口饭，啊，听一耳朵立心，再吃一嘴饭，一嘴啊一口啊，吃一口饭听一嘴立心，哎，对，这个倍儿美，这种情况说明您工作压力还是可以的，啊，没那么大。这中午后呦忙的又不行，吃不上，不行，赶紧，这胃口好不了，他这胃好不了，这好家伙一到这个过节拿这个又是油又是糖的月饼，那胃本来就不行，拿这个一煨，煨了，胃病啊。所以我说呀，当然这个是个案啊，也不是说这一到年节谁都拿月饼当饭吃。哎，对了，千万啊，以后尤其是咱们这个健康观念树立起来，千万别拿月饼当饭吃。还真是，我跟您说，不能拿月饼当饭吃。啊，对了，那么这要是你要按这个思路来说呢，我认为像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啊，这方面就可以做一些创新了。月饼别做那么大个儿。好家伙，那大月饼有的是为了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吸引顾客的眼球。哎，我们这儿店里头推出了一个特大号的啊，拿了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，好家伙，8吨多重的月饼，嗯，好吗？哎呀，这月饼好家伙啊，他这店里搁不下了，8吨多重，你想啊，过来，哎，人人都过来，这个免费吃啊，免费吃，上去 K 一块下来。首先这个也不见得就好吃，再有一个咱没说嘛，还有可能这是往年有啊，造成浪费了，你吃不了不得扔了吗？对，那么这个月饼这事儿呢，我觉得应该进行一些适度的改良，不见得非得弄那么大块，哎，你小块的，或者是一些个文化创意的元素加进去，那么价格呢，那肯定你那块小，那它就没那么贵啊，包装上再简化点，哎，没准这东西小点心，大伙儿哎，办公室里头拿这个啊，这个下午饿了，哎，这饭后甜点，这可以。我就说，哎，这个传统文化应该不断的更新换代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就说这也是卫生健康观念，哇，你尤其是现而今。是不是啊？咱就说别的不说，玩个剧本杀他都能传上。嗯，你等会儿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杀？剧本杀，剧本您知道吧？戏剧、电影剧本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这拍电影呢？啊，不是，就是玩儿。 玩着拍电影，跟拍电影没关系。这说的是黑龙江，黑龙江那个新冠那感染者，他就是打外地回老家了，啊，又回去之后，哟，这玩得玩，啊，得好好休息。他们那当地呀，有一个剧本杀。那位说：“您等会儿，他哎，就好些玩这个，呵，哎呀，玩啊，嘿，这个杀呀，您等会儿把谁杀了？嗨，不是把谁杀了，他就是一种年轻人现在比较时兴的一种游戏。哎，当然有这个店面靠这个做买卖、做生意挣钱。剧本杀，对，就给你个剧本。当然这个剧本呢，它其实是设定了一个环境或者是场景。”哎，让你在这里头扮演这个人物，比方说有一艘大轮船，哎，这上头呵了，有那个老太太啊，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呵，有那绅士，哎，也有那个啊，反正各方面吧，服务员，哎，突然之间死一个，嗯，哈，死一个新婚的小媳妇儿死了， 哦， 对啊，这个是个电影故事。对了，哎，就拿这个说，哎，你在这里头，你就扮演那个小胖子，嗯，小胖子啊，留一撮小胡子那小胖子，哎，你来破这个案子。哦，对对，他给你设定个场景，年轻人好喜玩这个，再给你设定一场景，也不见得就一定是惊险啊、推理啊、侦探这类的剧本多，也有啊，设定个。这个环境场景，东汉末年群雄并起，哎，这就看你的了，给你一匹战马，哎，一口大刀，是吧，护送着嫂嫂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没玩过啊，我就是这么根据他这个意思上下文我这么判断出来的，大概就这个意思啊，结果这位，哎呦呵，逮着了，哎呦，连着去了好几天。就他这个啊，这一旦是玩上了瘾，这瘾头起来，这瘾给勾起来，好，可了不得了，就跟那玩游戏一样一样的。他这就是一种游戏，只不过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网游手游啊，但是他其实也是，你就是现在的游戏，他也给你设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情节。啊，你是这个玩游戏这个地点在魔法学校，啊，对对，哎呦呵，到这儿来有魔法，哎，他就给你，年轻人特别好奇这个，那有时候约着一块儿走啊，杀去杀去啊，就剧本杀，啊，就这个，专门有这种剧本，就这位就跑那个东北黑龙江到那个店里头，就玩这个，呵，盯着玩，说有的啊，北京也有，我也见过，东三环那边就有这种店，但是呢，反正晚上我从那个地方经过，我看了一眼啊，打那个门外头，好像是没开门。对，我也不是要玩，我不玩这个，啊，是吗？啊，对对，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，把你搁在里头，有时候还是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。那没说嘛，年轻人工作忙，压力大。哎，到那儿去杀去杀去杀去，不是就说呀，有些个情感的情节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爱情啊，爱情来了，呵，爱情剧本杀，哎呀，你就自己在里头，呵，深陷其中，其实没别人，啊，又就，哎呀，不行，受不了了，呵，嚎啕大哭，哭了一场，呵，这眼泪流的，哇，那就说，那大伙儿都出去吧。啊，他们这个店里淹了，就说呀，难受啊，哎呀，动了感情了，哎，对，有这个宣泄一下啊。但是呢，这里头你看，你这坏了啊，坏了，是啊，是不是戴了口罩了？这我不知道啊，反正现在那店里头，那记者去采访说干啥呢？干啥玩意儿呢？剧本杀呢？杀啥玩意儿？不杀了，停业了，暂时停业。啊，忙着给客户打电话呢，打电话啊，赶紧去测核酸吧，啊，别杀了，嗨嗨，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也算是一种提醒了。 啊，大伙儿都注意，是吧？这不是不让您玩，你这刚过完中秋啊，眼前马上就十一了。我就说啊，咱也不是说非得，哎呦呵，这就怎么着这个那个。但是呢，你甭管是去什么地方，咱这特殊的外部环境，您不是爱玩那剧本杀吗？您就仿佛是把今天咱们这个跟新冠肺炎咱们这个斗争，哎，这也是一个剧本杀，您把您那角色也搁这里头，到哪儿您都知道，哎，这个得有这意识，戴口罩啊，不要太近距离的这个交流啊，哎，这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啊，这个还是高高兴兴，该过节您就过节啊，当然过节是过节，但是呢，反正这个您也得留神啊，别回头这过节期间呢，当然也不是过节了，平日也是啊，尤其是到这个这哎就这些日子口，呵，你看那饭馆里头，呼，高朋满座，哎呀，大伙儿跑那儿去，哟，有那啊回馈客户的，呵，哎呀，各种的啊什么交际呀、饭局呀、啊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各种交际、饭局，各种转钱转账啊，哎，啊，对对对，吃完了给人家那个商家付款啊，不是那个您单付，嗯，那么这转账呢？转账啊，嘿，可了不得了。哎，这也算是安全提示，节前来了一出新版的智取生辰纲，您等会儿，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的故事，我知道啊，啊，梁山好汉劫富济贫，就看这梁中书不地道啊，给这高俅啊，是给谁啊，给蔡京吧，甭管给谁吧，啊，给他们家老丈人，哎呦呵，搜刮的民脂民膏，那东西叫生辰纲，就是生日礼物。呵，这家伙好几啊，好十几十趟车呀，这就拉着青面兽杨志武林高手，弄了一帮兵丁给这算是押运护卫啊，他们这算护卫啊，押运员，对，结果让梁山好汉拿那酒，给酒里面掺了那叫什么啊蒙汗药，给麻烦了啊，这么个故事。对了，那个说您讲这干嘛呀，现实版的出来了，现实版有梁山好汉，不是，他这是反的，嗯，反的啊，不是梁山好汉，而且这个最有意思的还是到后来，嗯，咱说呀，梁山的英雄们心里有数，这酒给杨志押运员喝，我们可不能沾，对，那么这位呢啊，这位好汉爷呢，这不是好汉啊，这好汉爷加了引号的啊，他呀，嘿嘿，他自己先喝高了，那他还能做什么生意呢？这生意是加了引号的，过去你看那个过去早年间的那个章回体小说里头说，这个劫道的管这劫道的叫做生意，呵呵，这有意思。事情发生在头段时间安徽铜陵，说怎么回事呢？一众朋友，大伙儿都认识，跟这儿聚会喝酒啊，喝酒吃菜，酒席宴前，有一位老吴。这老吴啊，哎，在这个现场啊，其实呢，他跟谁都不认识。您记住啊，但凡包括这婚宴呐、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头几天我们同事结婚，我在那婚礼现场婚宴上，我就发现。有那个啊，叫什么叫蹭吃蹭喝的，他跟谁都不认识。你来了那个宾客呀，什么之类的，人家得按着你这名字告诉你，您坐第几桌啊，几号桌，您过去。这位呢，挨着桌问，有空地儿吗？啊，您这有人吗？多半啊，这桌可疑，嘿嘿，我就说有这样的。专门在婚礼现场蹭吃蹭喝，还蹭偷蹭偷，哎，这老吴就是，一看哟，这哥几个吃饭喝酒都半醉了，有点高了，说话也就啊不是那么利落，舌头也开始打弯了，哎，开始哎，舌头没打弯，对了，舌头发僵，这就喝多了，老吴就凑合过去，其中有一位。这位喝的太高了，根本就没注意他那钱包啊，露在那个裤子口袋外头。老吴一看，你看这，这能怨我吗？是不是啊？马无夜草不肥啊，人无夜草 也不肥，嗯，人无外财不富，对呀，这个歪理咱得践行啊，实行这个歪理。哎，本儿把这位钱包瞪出来啊，他那里头还有现金，估计我这么猜啊，按照我的理解，这位应该是结账的。好像现在有些结账的，就是请客吃饭结账的他带现金，别的人不用带啊，我结账我带现金4000多元，老吴本儿蹬走了。蹬走之后呢，哎，没过多久就找着了。他没跑啊？没有。他干嘛不跑啊？可说呢，按说这个应该是啊职业选手啊，就别职业了，就说他以此为业呀、啊，他应该赶紧溜啊啊！但是嘿嘿，您猜怎么着？他也喝高了。哎呀，哎，好家伙，因为得了手高兴，就这桌就吃吧。呵，风卷残云，哎呀，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后槽牙，哦呦，那烧黄二酒都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。等到民警找到他，老吴啊，呵，醉得人事不知啊。行了，警察说得得得，到派出所醒酒去吧。你瞧，新闻一口清，哈尔滨发现3例新冠确诊，两个地方，当地啊，俩地方调整为中风险地区。外国的事情啊，苏丹发生未遂政变，正是立新继续说新闻，岳飞大破天门阵。那说胡说啊，您不能都是宋朝的事儿，您就搁一块儿，我就说呀，他们之间互相配合嘛，啊，对，责任也得要细分，不能都怪老年人。怎么个意思呢？这是人民网有这么一篇文章，啊，就说这个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，老说这个，当然也暗含着之前的有些报道里头就提到了。啊，这老年人得增强这个防骗的意识。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有些个骗术，有些个骗子，他缺德带冒烟到什么程度，老年人防不胜防。其实年轻人要想真正的防范也够呛，不是骗子骗术多么的高明，他这完全是轰炸和洗脑。我认为跟明抢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这种情况下你让老人单只是让老人提高这个意识有点难，更何况呢，老年人受骗的这个案例当中啊，也是他啊让人感到了一些个无奈。有些老年人不是没脑子，不是说哎呦没有常识，也不是糊涂了，也不是，比方说有人就骗老年人，哎，您这个授予您啊，法兰西皇家画院外籍终身院士称号。哎呦，老年人高兴，是啊，我会画画，会呀、啊、会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刚上了那个老年大学，已经学了3天了，花鸟虫鱼吗、啊，我那个可以画，我懂懂，年轻时候我就喜欢画画。哎，假山石先画美人啊，美人改张飞，张飞改假山石，这太啊这个。啊，熟悉了，嗯，那说这叫画画啊，啊，是啊，这骗子就开始，啊，就哎，就开始顺杆爬，哦呦，那您这是画家，哎，好好好，法兰西院士啊，这是绘画这方面，但是您得交钱，啊，你手续费得有啊，人家不能白给您弄这事儿啊，得让人骗了，净这个，这当中呢也有一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，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。记住啊，有些个名头，所谓的什么什么社会组织啊之类的，您记住啊，往往是这种情况，他这个头最开始这个他这个名称头上这几个字儿，要是有这些个字儿的，这您留神。中国，哎，就什么什么什么啊组织，中华，全国，世界，但凡打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名头的，这您还是查查吧，不难查，到民政部网站上就能找着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哎，到那儿您就一目了然。但是呢，哎，为什么往往这些人对老年人行骗他能得手呢？哎， 有些老年人呢，确实这个也是生活寂寞啊，也没有地方交流，哎，这正好有这么个机会。其实呢，哎，他这里头有很多情感的因素，所以我说啊，一方面咱们打击这个行骗的行为、犯罪行为，另一方面更多的全社会关心关爱尊重老年人。哎，这里头有啊，需要尊重的那个老年人呐。你看看这魏将，就是哎，意识到这二位二老不容易哦。对，仗势孤儿嘛，对呀，孩子也得体恤啊，这个当老家的，哎，你呀，妈，打鱼杀家里头，哎，也有哈哈，对，很多朋友，哎呦呵，一一啊，杜尚这都来了，嘿，那个锄禾啊，锄师傅来了，嗯，锄师傅啊，对，大伙儿都挺好，都挺好，嗯，行，那就这么着啊，咱就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谈。说起来呢，这个现在呢是上班了。但是呢，中秋啊还没完全过完，十五的月亮啊，十六也比较的圆啊，呵呵，对，所以说呢，有些朋友，你看昨儿他正日子没来嘛，这玩意儿他没听见我的祝愿呢，得再祝一遍啊，啊，这个中秋节，哎，这个今天啊，大侠佐罗啊，发来给各位听友的贺电，是啊。